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钢琴大师米开朗基利，这是二十世纪传奇一般的巨匠。他的完美主义理念是使他对音色、音阶、和弦以及平衡度上的把握至今无人能达到。他和朱利尼合作的贝多芬协奏曲是他一生记忆的精髓所在。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回到的就是他们所留下的历史录音。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这里是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在周四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的是一些历史名判吧。 耳边的音乐已经听了一会儿了，可能有人会问这是什么呢？比如说在群里有人猜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很明显像这样的音型，这样的左手吧，不太可能是莫扎特的，这是来自于贝多芬。当然了，这是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虽然是在1801年3月由维也纳的莫洛公司出版了分谱，实际上呢却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应该是在1784年写的一首充满了青春活力的降 E 大调的协奏曲，但是呢编号却是这样来编号的。那在那首协奏曲，也就是他第一首完成的那首协奏曲呢，一直到1890年才得以出版。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在1801年底作为第二协奏曲出版的。那耳边的这首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是在1798年维也纳完成，构思的时间呢可能更早一些。那这首作品也是贝多芬自己本人在布拉格进行的首演，那是在1798年，后来又由贝多芬自己在维也纳进行了演奏，那是1800年，采用的都是手抄谱哦。 被您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那贝多芬呢，在给莱比锡的布莱特普夫和黑泰尔出版公司的一封信里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首作品呢并不是他写过最好的钢琴协奏曲，并且补充说音乐界的一个好惯例就是要求人们将最好的协奏曲先雪藏一段时间。不过呢，的确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像贝多芬他所写的钢琴协奏曲有很多流传于世，而且呢在很多钢琴家他们的印象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还有很多乐迷们他们的心中所听到的就是米开朗基罗他的演奏版本绝对是最最深受尊崇的。那今天所听到的就是他的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他创作的时候，写谱子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贝多芬他的这首钢琴协奏曲的总谱呢是在1834年底才出版的，而且呢印刷的质量非常不好。不久之后维也纳的托比亚斯哈斯林格公司也出版了总谱，那其他版本的总谱呢包括像来自于莱比锡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版本。那在这部作品的原稿呢也是收藏于柏林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音乐部当中，上面钢琴独奏部分留有许多空白之处，这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贝多芬他写作的一个习惯，他的习惯做法，他总是一定要等到出版的时候才将他的作品尤其是钢琴部分彻底完成，之前呢可能自己随意性比较大吧。这个乐章可能是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也是他的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那这样的一个快板的乐章呢，在很多钢琴家他们的演出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常听到的。钢琴大师米开朗基里以卓越的演奏且不失张扬，而且是意韵深长而受到了广泛的尊崇，他的演奏具有辉煌高贵的气质，而且呢他所演奏的贝多芬尤其是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还有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最出类拔萃的演奏版本，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被很多乐迷们所推崇的他和朱里尼这位指挥家还有维也纳交响乐团合作的版本。下面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我是王卓，一会儿永恒的美丽再见。 斯雷哈尔经典轻歌剧再度上演，纯正圆舞曲拉开喜剧大幕，婉转女探调吟唱风趣爱情，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情打造，精美舞台呈现花都巴黎浪漫景象。宋元明、石以杰、埃德尔曼、莱斯克，中外歌唱名家联袂登台。1月18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制作轻歌剧《风流寡妇》，用幽默装点歌剧舞台，用欢笑迎接新春佳节。The weather。 听众朋友您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中午有3到4级北风，午后风力逐渐减弱。由于冷空气的作用，升温乏力，最高气温不足-1度，全天在冰点以下，请注意防寒保暖。由于空气干燥，也请大家注意用电用火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国政府援建黎巴嫩国家高等音乐学院项目立项换文签字仪式9号在贝鲁特举行。该项目成为中黎友好的重大标志性项目，以及中黎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民心相通的成功典范。黎巴嫩国家高等音乐学院项目包括修建一栋音乐学院教学综合楼，一座带有1200个座位的专业音乐厅和一座带有350个座位的小音乐厅。近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查处了全国第一起演出主办单位未向社会公示演出最低曲目案。民谣歌手赵雷2017年北京工体演唱会申报曲目40首，但现场只演唱了27首，因此举办单位被处以50000元罚款。2017年7月6号，文化部颁布了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其中规定，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在销售演出门票时，应当明示演出最低时长、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主要演员信息。涉及举办演唱会的，还应当明示主要演员或团体及相应最低曲目数量。容祖儿、蔡卓妍、钟欣桐三人将共同推出全新单曲《全副武装》。Hip-hop 概念元素叠加热辣舞蹈，动感的旋律带来极强的画面感。单曲《全副武装》及 MV 已于今日上线。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美丽，现在我们已经来听的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了，而且呢演奏的版本呢就是米开朗基里还有指挥家朱里尼维也纳交响乐团共同来合作的版本。那像这样的一个版本呢，也是觉得是在立体声录音唱片当中，而且是现场演奏，极其稀有和珍贵的。米开朗基里这位意大利著名的钢琴大师，十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米兰音乐学院学习，那他在1933年毕业，1939年参加了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一等奖以后呢，他就到音乐学院，就是马蒂尼音乐学院去当钢琴教授。二次大战当中呢，他参军去担任意大利的飞行员，曾经呢也是被德军俘虏，后来呢又戏剧性的逃脱。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他开始巡回演出，在各地引起了轰动。不过在1952年的时候呢，他因为患病也是不得不中断了巡回演出，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举办钢琴高级班，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级班、大师班。那在1964年到1969年，他自己创办了一所钢琴天才学校，专门收世界各国最有才能的学生。那在1968年，他移居到了瑞士。永恒的麦丽，今天来聆听的贝多芬的两首钢琴协奏曲都是由他来演奏的。我是蒙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永恒的麦丽第二时段。 米开朗基里听着他的演奏，不忍心打断或者是插入到我的话当中。其实呢，米开朗基里真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对音色十分在意，没有人能够演奏出比他更完美的这样的圆滑的音阶，更响亮有力的和弦，还有更精致的这样的触键。他的音响也是呈现的很平衡的结构，他所追求的是管风琴和小提琴相结合的那种音色。他又是公认的音乐哲学家，每一首曲子的演绎都有独到的曲速的安排，还有自己的这个分句的设计。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基里真的是因为他对演奏效果的苛求吧，留下的唱片并不多。他演奏的贝多芬是一生所有精华的这样的极致，那他演奏的德彪西又展现出了顶尖绝妙的音色和层次，他演奏的肖邦作品也是最有味道的肖邦。应该说他录制的每一首作品都呈现着别人难以企及的精致。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第一和第三钢琴协奏曲。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永恒的魅力，明天这里再分享经典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